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北城有雪》，作者明开夜河。 宋满自西城艺考回来，到家时客厅里摆了好些大大小小的瓦楞纸盒。周迷听见开门声，从卧室里走出来，手里抱了一堆东西，顺手丢进了一旁一只及膝高的纸箱子里，走过去接宋满手里的行李箱，开口： 我点外卖了，一会儿将就吃点吧。 宋满卸下双肩包丢在沙发上，羽绒外套脱了，往自己房间的衣帽架上一挂，同时问他： 这些箱子是干什么用的呀？我们又要搬家啊。 随便收拾了一下，东西太多了，该扔掉扔掉。 我们家已经够赤贫了，你还断舍离。 周迷被他逗笑，宋满紧穿着毛衣出来，随手掀开了一只纸箱。 需要我帮忙吗？ 当周迷目光瞥过去，心脏微紧地意识到那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准备阻止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宋满都看傻眼了，满眼几乎可与金钱直接画等号的 logo， 有的他甚至不认识，比如他随手拿起的这只纸袋 Patek Philippe。 他仿佛嘴巴被胶水粘住，费力地读： 帕泰克·菲利普，是这么读吗？ 没有差特别远。 周迷伸手把他手里的纸袋拿回来，又丢回那纸箱里，合上。 这箱子里都是啥呀？ 周迷脸不红心不跳，煞有介事的开口： 我在做代购呢。 你当我傻吗？ 够傻。 周迷不想聊这话题，继续整理东西，不穿的旧衣服装一箱，买回来总觉得有用，但好像最终什么用也没派上的物件装一箱，一边又问宋满： 考得怎么样？ 还行吧。 累不累？要不睡会儿去，外卖到了我再叫你。 不累，飞机上睡够了。 宋满就蹲在地上，双手托腮地盯着周迷看，周迷被他看得不自在。 你这么闲的吗？ 宋满站起身，却不是回房间，而是走到他身后去，双臂搭着他肩膀，猛地往他背上一扑。 大公主，你一定是失恋了。 周迷被他扑得差点往前栽倒，只开口： 你是不是胖了？怎么这么重？ 瞎说，我明明瘦了，瘦了3斤多呢。 宋满下巴抵在他肩上，歪头看他。 哎呀，不许逃避话题，你说你是不是跟三哥谭彦希分手了？ 小孩子不许管大人的事。 你是我姐又不是我妈。 宋满不服地冲他吐舌头。 我还不了解你，别难过啊。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难过？ 你回头想想，谭彦希也没什么好的，大你7岁多呢。哎，我看啊，都不应该喊他哥，应该喊叔，对，三叔。 那可真是谢谢你还一直提他。 哎，以毒攻毒，替你脱敏嘛。啊，我给你介绍对象，好不好？哎，我们学校可多帅哥了。再有半年都高考结束了， 新鲜出炉。哎，你不考虑一下？ 对大两岁以上的姐弟恋不感兴趣，谢谢。 你不要年龄歧视嘛，也给年轻人一点机会嘛，啊？ 哎，好了好了，你能不能起来啊？真的重死了。 宋满却不肯，脖子伸长了，歪一下头，扬起半边脸给他看。 西城的菜都好辣呀，你看那，啊，我去一趟，都冒痘了。 周迷太明白宋满的心思了，从小从刚懂事起，宋满安慰他的一贯的方式就是撒娇卖萌，东拉西扯，不能说多有奇效，但至少能分走他一半的注意力。周迷也懒得再说什么，就这么驮着他慢吞吞地继续收拾东西。这时候他放在餐桌上的手机响了一声，宋满立即起身替他拿了过来。周迷解锁了看一眼，很意外，魏成发来的，问他 在吗？ 周迷犹豫了一霎才回， 在的。 能不能把你的简历发我一份？ 有谁要挖我墙角吗？ 有人想瞧瞧，你当帮我个忙。 好，我整理一下，晚点发给你。 OK。 周迷跟魏成聊完消息，看见宋满正瞧着他，好奇的仿佛挠心挠肺似的，伸手去推他的脸。 不是你以为的人。 我以为谁了？ 宋满笑着伸手去拽他。 哎呀，好了，别收拾了，陪我下去买点水果嘛。啊，我出去一趟，水土不服，两天都没拉粑。 算我求你，文雅一点吧。 周迷还是跟着宋满出了门，暂时丢下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和以为早已斩断理清却蛛网似的浮了又起的无杂心情。周迷把那简历发过去，过了大概两周，就在他已经彻底忘记了这事儿时，方又收到魏成的消息。魏成这回解释清楚了来龙去脉，他一个同行，也称得上朋友，某顶级时装杂志的副主编，上个月刚刚升任主编，人周迷见过的，叫做向威，大家一向叫他薇薇安。上回周迷应魏成的邀请，去给他作为主办方之一的时尚晚宴做翻译，当时作为几位法国贵宾的沟通桥梁，对接最多的人就是向威。向威最近在招助理，这助理不负责生活方面，而是替他运营个人微信公众号以及后续可能的其他对口的社交平台，必要时候还得将他自己口述的亦或是作为随行人员记录下来的他的各种活动的见闻整理成文字，发表在杂志的主编专栏上。因为嫌打字麻烦，魏成直接拨的语音电话，总结着开口。 说人话就是，薇薇安是个表现欲旺盛的戏精，缺个量身定做的传声筒。 薇姐知道你这么评价她吗？ 当她的面我也这么评价她呀。她看了你的简历，觉得可以见一见。你这周末有空吗？我组个小局，薇薇安想跟你聊一聊。 面试？ 差不多性质吧，比这轻松。 周迷有些犹豫，正在斟酌怎么回复的时候，魏成又开口。 你有什么顾虑可以直接说。 周迷跟魏成有限的接触下来，知道他是有一说一的爽朗性格，不必要跟他扭扭捏捏。 我跟谭燕西已经分了。 知道，可这事儿跟谭三没关系。怎么着，你的意思是谭三的朋友圈你也要拉黑吗？ 倒也不至于。 退一万步，即便我跟谭三沾点关系，威廉不是啊，他压根没跟谭三打过交道，也不在北城生活，他是这一阵招人才想起来，觉得你那回的表现不错，形象也好，应聘的也不止你一个，最后他留下哪个我说不准，也左右不了。 我其实 没有特别强烈的换工作的意愿。 你真不觉得你待在你现在的公司是屈才啊？就当把自己放求职市场上重新估个价吧，人往高处走。你考虑看看，周五之前答复我就行。 周迷最终还是去了，为魏成说的最后一段话。他确实感觉自己现在待的地方论资排辈很严重，而即便升上去天花板也低，因为毕竟公司不是专业运营翻译这一块的，公司所有翻译人员实则都只是在给其他部门打配合。魏成定的地方就是他给他的人投资的那私人 club， 二楼往上是 VIP 的专属区域，很清静，装修的跟工业风的咖啡馆没两样。魏成把他领上去，引荐之后就坐在一旁喝咖啡，自当配角了。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